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爷爷，啊，阿龙翻嚟咯， hello。 系啊，咁啊，阿龙咧就吓，即系咁耐放咗咁耐假，咁呢个月就去旅行啦，就去咗四国喎，哥你 系啊， 啊，据闻好威喎，即系 咁多假期咁好嘢， 几威啫，个个都去到噶啦。 唉，唔系你咁，你放咁耐假，你公司俾你放咁耐假，呢个难得啊嘛，呢个真系 系等俾人炒。 系咁啊，好啦，咁啊，今日翻到嚟，咁就我哋点样都要讲讲呢个特首嘅选情啦。咁就呢，其实你见到哇，而家你就係睇牌面呢，林郑真係吓掂硬咁滞喎，又话到明係下个礼拜四又话辞职喎。咁你而家见到呢，中央呢即係似乎吓，似乎啦，应该牌面上啦，哇，真係俾晒啲嘢佢做政绩工程咁款喎，啊，即係早排就係呢个咩故宫博物馆先啦，嗱，故宫博物馆呢个特别，因为呢原来酝酿咗半成半年嘅，係去年年中开始酝酿嘅。本身嗱，本身就係阿边个嘛，阿陈启聪话捐钱就捐咗成亿俾呢个故宫嗰边，唉，又话要改建又剩啊。咁其实呢个本来就系梁振英嘅政绩工程嚟嘅。 不话时话，即系如果你睇半年前呢一个 timing 嘅话咧，我就会咁样分析嘅。半年前如果你推故宫咧，确实系好大反应嘅，香港人啊，我讲紧。咁当然而家都唔系代表冇反应啦，因为你冇经过一个即系程序嘅公义嘅时候。但系我后屘再细心一谂，阿爷个谂法就系、是、咧，我俾一个烫手山芋你，嗱呢样嘢一定系搞唔掂嘅，我就试下你，究竟你嘅民意系最后去到边度？ 找单能力， 即系例如你话你一定要硬推廿三条，咁我咪考验下你嘅政治实力、行政嘅功夫，系嘛？点样同你搞人和？即使嗰样嘢所有人都唔中意嘅，你点能够系减低到佢最大嘅损害，同埋能够执行到呢个政策咧？嗱，呢一个我觉得唯一呢一个系有可能即系出现嘅一个情况。 唔净止系物嚟嘅，你知唔知？即系其实而家佢做完呢一个啦，你根本个故宫都未搞掂，哇！而家见到 JR 团队即刻跪低，就话要做咨询啦。但系个咨询，屌你都唔系真系咨询嘅。冚家產，即係呢個諮詢魔術師嚟，根本就係、是。 唔係佢個諮詢嘅內容嗰度就喺度。 佢唔係話諮詢開唔開啊嘛？ 個諮詢你點樣開？ 係啊。 另外一樣嘢就係你見到佢而家就開動政府嘅宣傳機器，中環嗰度又賣廣告，跟住又揾無線。 百幾萬啊！ 係啊，又揾無線就走去拍呢個咩捉得到的故宮，就諗住同啲師奶講，喂，即係香港有故宮博物館係件好事，咁樣走去嘗試用呢種方法找單。 不过老实讲，今次佢咁样嘅做法咧，其实好容易嘅啫。如果喺立法会嘅时候，你之前又唔做咨询，俾人而家孖到咁，先至做咨询，佢意思系乜嘢咧？即系话你之前错咯。之前你错咗啊？点解你唔一早做咧？俾人闹你签完备忘录先做？你唔系讲笑系嘛？ 其实好多嘢都系嘅。嗱，呢个咧，呢个 即系英文就叫 letter of intent， 差唔多系，即系或者系叫 memorandum。即系备忘， 备忘录啊嘛！ 但系呢个唔系最后落实噶嘛？你而家讲到备忘录，好似唔系最后落实咁。喂，系人都知你上得去签约，收得钱，基本上你已经系签咗 S&P 噶啦，即系 sell and purchase agreement 噶啦， 或者系 pro forma invoice 啊嘛？ 根本你而家已经系打算系做咨询嘅时候，你只系咨询啲好具体嘅嘢。个前设就一定做噶啦，咁咪真系做样， 走过场咯。咁其实都系。 但系西九呢个 project 唔系今时今日嘅事啊嘛，唔系半年前嘅事啊嘛。 曾荫权年代噶讲紧， 曾荫权好似第一任差唔多完嘅时候开噶呢个 project。 嗱，我有个阴谋论噶，你知唔知？即系嗱。習近平講㗎嘛，我要一國兩制不變樣，即係唔變樣唔變形㗎嘛。咁你而家你做嗰啲嘢，喂，原來我叫你變形呢你就變嘅。係咪？即係你係連基本嘅核心價值你都唔會維護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唔淨止而家呢個西九啦嘛。 哇！而家密集到啦，喂，搞埋呢个咩？喎河套又俾埋，喂，又醒埋你，喎哇，双龙出海，喎吓、啊！你见佢真系而家红光满面，我以为自己好掂。 不过我经过上一次咧、啊，梁振英嗰个教训之后咧，而家吹嘅风，包括 叶国谦。 叶国谦又好，包括你头先话教授啲人都 冇佢，我喺度讲啊，大佬你咪后嗰啲嘢，你 咁我收到啦，我收到，我都系收相同嘅信息，我只系想引证啫，就话阿爷都系睇好林郑嘅， 啊， 咁呢个自然啦，对独裁者嚟讲，第一个解系拣个乖噶啦，可预测性嘅人啦，咁所以佢先要俾呢一个嘅测验你啫嘛，因为点解我始终觉得。三月几四月投票啦，系、咪？最后嘅结果，佢一定唔可以系拣一个民望系低嘅人去投票。 咪同埋咧，而家咧，你唔能够唔考虑呢个成报魔咒啊？点解咧？嗱，因为成报魔咒， 你当佢魔咒好啦、啊，我真系完全判断唔到佢嗰啲系坚定流啊。 因为成报魔咒系逐渐已经成真啦。嗱，唔净止成报魔咒噶，嗱，啱啱见到个金英喺 Facebook 嗰度形屎形屁啊喺度，啊又话，哎呀，我都咩噶啦，我之前都话啱噶啦，吓、啊、呢、這个咩，咩东方头版啊，有指标性啊，乜乜物物，咁而家系。东方头版发呢、這个即系开始泼佢冷水、哦，就话呢个林郑急保镬啊，又遇呢个复核挑战啊，唔俾面佢啊咁样样，同埋唔净止呢样嘢噶。你话呢一个西九咧，即系呢镬嘢而家你撞正嗱，其实讲真，我觉得分分钟批嘅。而家 JR 团队话 JR 佢啊嘛，咁你而家嗰个你即系人俾人哋 JR， 你先至急急忙忙去即系咨询成六个礼拜。咁但系你嗰、那个你都唔系原本要求你咨询开唔开一样，你涉及改变土地用途啊嘛，系咪啊？咁你喺呢一你话十九条，即系呢个西九博物馆条例系嘛，西九文化区条例十九条，喂，你系翻嚟咗，咁你仲有第二样嘢，就系、我哋头先讲啦，即系嗰、那个河套居。河套区两年前啊，做嗰个咨询啊，系讲到明咧，系以发展高等教育为主噶，跟住系呢个创科为辅噶。喂，你而家你调转咗，喂，高等教育就唔捻知去咗边，净系搞创科。喂，呢啲又系乱鸠咁嚟，你系将嗰啲即系你咨询嘅过程啊、结果啊，完全视之为无物噶、哦。 唔系，所以呢一次嘅测验咧。佢系一件好大镬嘅事嚟， 啊！ 对林郑嚟讲咧，可以话系送佢一程。即系嗱，撑你啊！不过咁啊，嗱，有个 project 帮手顶咗佢。 嗯， 冇，梗唔会话俾你听呢个一个考试啦。但系你真系搞落去，唔单止头先你讲违反晒所有程序公义、河套区啊等等嗰啲问题，你系到时有司法复核嘅挑战，跟住即系社会嗰个舆论咁样急反弹嘅话。其实系俾个烫手山芋你搞， 系。 但对林郑， 我系支持你，我好想支持你。 嗯， 睇下你啲民望，你睇下你啲民调。 嗯， 到时我转态都容易啦。 诶、啱啊， 系咪啊？所以大家而家喺度估紧嘅时候，即系我唔敢讲成部嗰啲魔咒究竟系坚定流啊。但系你谂深一层，喂，如果而家你作为一个即系老共。咁快已經話去撐邊個，其實都係唔準的。即使我收到個 message 就話，其實曾俊華做同曾蔭權做有乜嘢分別咧？咪又搞到即係民不聊生，因為成日都係照顧商界個包仔成日就要挟個行政長官搞官商勾結。喂，大家都係收到呢咁嘅 message 㗎。 嗯， 林鄭。就係、是、背後阿爺好多人講話佢即係相對上適合嘅人選啊，但我始終唔信嘅原因係做啲咩？第一，我經過梁振英嗰次教 訓，第二你都聽過呢啲中間人講嘢啦。 第二就係、是、到最後投票嗰刻，你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小圈子選舉制度嘅荒謬到係民意調查又好，或者係公民投票嚟中庭要搞嗰啲都好。你林郑全部输晒，你竟然嘅小圈子赢？喂，老共自己打自己一巴啦！喺呢个问题上边， 同埋而家， 所以今次你如果配合翻西九呢、這、一个scenario 咧、你唯一一个估计就系点咧？我考验下你，睇下你真系掂唔掂咯？因为对老共嚟讲好简单啫嘛，最紧要就系香港 保持翻佢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有钱揾钱，唔好制造咁多麻烦俾我哋。我哋尽量利用香港，真系好似老嗰阵时候周恩来咁讲啦，充分打算长期利用。啊，定系调翻转头啊？我唔记得。 调翻转， 吓，调翻转头。 系， 喂，佢就系咁嘅目的嘅啫嘛。你已经嗨完一镬又一镬啦，我就死都唔信。 嗯， 喺目前为止吓。即係除非有新嘅 information 俾我啦，你換得梁振英，點解唔換林鄭月娥啊？ 係啦， 點解仲要揾個林鄭月娥應該咁講翻嚟啊？條路線係唔改啊？ 嗱，承接翻我哋上個禮拜， 你咪新瓶舊酒， 係啦， 你咪好大鑊。如果跟住搞出嚟嘅嘢，你諗下， 嗯， 一個西九咁簡單嘅嘢，你都做到一撇嘢咁。 但你 我仲揾你做行政长官， 你又调翻转咁谂喎。嗱，因为而家有两单好大嘅 project， 一单西九，另外一单河套区啊嘛。咁、而河套区实际上系等同割让香港嘅土地俾深圳市啊嘛。咁呢个嘅严重性系更加大嘅。 喂，其实你咁讲嗱，本身咧河套区咧，其实嗰、那个嗰、那个整治工程咧，即系其实系拉直咗嗰个河岸线之后咧， 系啊， 本来系。拉直个河岸线之前，其实系属于深圳嘅，拉咗之后属于香港嘅。只不过你签个备忘忘录咧，佢先至 day back 翻，就话喺97年之后咧，其实呢、這个河套区咧就属于香港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咧，呢、這个系呢、這个系 即系俾多啲土地你啦，割让多啲俾你香港啦。 這個、可以咁讲啦，另类横琴咯，呢、這个地方系。 唔系，但我嘅意思就系话，因为佢讲紧呢个地方既然归咗香港管，但系佢签备忘录嗰阵时系讲紧到最后最终个管理权系属于深圳啊嘛。咁、我讲紧呢一样嘢系类似各样嘅性质，但系我正因为有呢种性质嘅关系，其实呢一单系仲大镬过西九。咁但系而家大家集中喺西九系因为要先处理咗呢个程序正义呢一个问题先啊嘛。咁所以其实一单冚一单嘅啫，可能有突然之间到特首选举前一两个月又再爆多单冚咗呢两单嘅。 系啊， 咁同埋你睇翻个形势都系嘅，即系唔好讲咁细节嗰啲公共政策嘅问题啦，大家都系即系乌下噶啦。攞呢两个公共政策 ，Anthony 同阿龙讲出嚟嘅意思系在于，其实你系要即系连接住成个特首选举嚟去考量。 系啊， 嗱，第一。如果我哋去睇佢兩條友即係跑緊馬仔嘅時候，我哋唔係話捧邊個問題，你從分析嘅角度啫。如果你今次林鄭喺呢樣嘢裏面捉招嘅話咧，阿爺就一定係好大鑊嘅，因為就算佢呢段嘢裏面唔捉招都好，你兩個叮噹馬頭，最後去跑馬嘅時候，就算你要贏，例如佢屬意林鄭月娥，你贏得好慢。你两三百喺泛民嗰度，百零二百喺呢一个嘅工商界嗰度。 唔系，同埋就系话你 咁，你都系顶晒笼，系700-5。 你同埋就系你 七百几对三百几。 你称呢两个人嘅时候，你要谂下就系话你带嚟社会嗰个争议度有几大。我哋上次都讲咗啦，即系睇翻佢哋民意嗰、那个民调啊，嗰、那个成分嚟睇嘅话，喂林郑嗰啲。完全系建制派嚟噶嘛？ 即系话 民主派系接受唔到噶嘛？ 即系话嗰啲飞其实可以喐到噶嘛？ 系啊， 如果你想揾一个民望高嘅特首，大家歇一歇，唞一唞一两年， 系啦、 啊。咁当然系胡苏佬系相对好啦。咁当然你有代价嗱，我冇话冇代价吓。即系你唔好谂住嗰啲咩公共政策嗰啲大改革啊，即系我啲咩左翼啊、全民退保啊、咩综援啊， 佢摆个保守样出嚟俾你睇噶啦。其实 最高工资啊嗰啲、喂嗰啲冇得谂噶啦。 嗯， 喂老实讲，从来香港都冇得谂噶啦， 都好有噶啦， 真系改朝换代嘅咋，你都唔好旨意啊。但系如果你搞到咁问嘅时候，阿爷自己都要付出代价去立嗰七百几飞噶嘛。我又唔觉得佢喺呢个问题上边系。现阶段嘅局势，佢一定系睇定件事。 系 嗱，俾个考验你，林郑月娥，睇下你喐到几多。同埋睇翻上一次我哋嗰个大军阀嘅第二节里边、你睇嗰个民调睇得好清楚。林郑月娥大部分嘅支持飞，正如头先阿 Anthony 咁讲，都系嚟自建制派。即系话，如果阿爷收翻佢嘅支持嘅话咧，佢啲飞唔见晒，大部分唔见咗。嗱，除非你覺得共產黨係想繼續製造矛盾、繼續製造問題 ，otherwise 咧， 從一個管治者嘅角度，一定會諗：喂，解決咗啲問題先，暫時解決咗當前嘅問題嘅矛盾先，唔好繼續拖落去啦。睇下咁啊，會唔會好啲啦？所以我從呢幾個角度，無論要轉人、代表轉路線，同埋解決社會問題，建立翻香港即係過去嗰、那個社會嗰個穩定同埋民心嘅話咧，其實佢冇乜可以選擇。唯一嘅解釋就係而家再試一試。我只能夠解釋一樣嘢，佢一定唔係老共嘅第一選擇，胡蘇仔，一定唔係。可以揀嘅，任我揀嘅，嘅意思係冇代價嚇，冇周邊嘅代價嘅話，一定揀林鄭啦。咁如果你揀得林鄭嘅，唔揀梁振英啫，係咪啊？政治最正確嘅人嚟噶嘛，最近似你嘅意識形態最可靠噶嘛。同埋你揸住佢嘅 UGL 啊，佢已經好難搞噶啦。我隨時喐你嘅，即係你啲鹹照啊！俾人收晒柜桶底啊！有需要嘅时候搬出嚟玩你啊！你唔听我讲，喂！如果系咁，咁啊，不如揾 CY 啦，使乜转佢啊？所以我觉得呢一次个局咧，即使我话我哋现阶段好多人都收到，就话林郑月娥都好，你听下算。即第一，你 仲有一个指标、啊， 佢都系嚟试紧你。第二，佢想即系打草你惊蛇，唔系佢唔系打草惊蛇啊？呢叫做打乱你嘅阵脚啊！打乱嘅阵脚，屌冇希望、啊。 即系呢个考验就唔单止净系考验林郑月娥本身，亦都考验嘅香港人系咪真系一见到林郑玩呢一坛嘢嗰阵时，全部人都震晒。 唔系同埋咧， 你揸住嗰300几嗰啲友，开头就高兴啦。后期有啲人一放风俾你，唔得噶啦，唔使谂。喂，我系对手啊，都系咁玩你啦。测试下你嘅心理质素啊嘛。喂，你嗱，如果你话你攞600几，咁梗唔同啦，大佬。佢跪喺度拜你都似啦，系嘛？抢走你几廿票，等你冇得赢啦。你攞300几，似又好似好高，但系有少少作用。咁佢梗系话唔通话我一定投林郑噶啦，即系你唔好谂啊，行开啊你哋。咁你啲人开始军心涣散啊，开始谂啊，因为呢个世界，正如我成日用嗰两个字英文 constraint maximization。哎，使个回收仔都系冇希望，点解搵我好啲咁？喂，呢个世界个都系咁谂嘢噶啦，尤其是参加得小圈子选举嗰啲阿哥，都好务实嘅人嚟噶，比我更务实好多倍嘅人嚟噶嘛。佢一定会系借呢样嘢嚟试你班泛民揸住300几飞嘅油，唔使谂啦，夹柒啦你。 所以你其实你见到李嘉诚啊，即系走出嚟最有智慧，佢就系讲希望拣到一个大家都最都会开心嘅特首。佢冇表过任何态嘅，其实 呢个李嘉诚系 大家开心就包括埋老共嘅，咁 系啊。 如果人嚟质问佢嘅时候，或者系怀疑， 唔系咁，所以嗰个关键就系话，究竟老共习近平，尤其系习近平，佢系几咁唔接受阿曾俊华当选特首先？ 同埋，如果佢真系谂住，我唔理你香港人嘅民意嘅话，一锤定音，使乜搞咁多嘢啊 ？CY 连任四隻字讲， 使乜搞咁多嘢啫？ 直情 一早话俾你听，系咁噶啦，吹啊！ 其实讲真 的，你都冇情报出现啦、啊，你都冇叶国谦需要走去啦、啊，你都冇话而家中央边个官员喺深圳见林郑月娥同呢个胡须仔啦， 似大龙凤多真系， 胡须仔都唔会中间辞职啦。喂，我讲过一次，讲过一次，再讲多一次，以我哋对呢啲政务官嘅认识，佢做嘢冇十足把握， 唔会 take risk 嘅， 佢唔会 take 呢个 risk， 即使你话唔系十足把握都好。都有六七成啊，你谂下，佢一见完泛民星期日嗰个投票之后，即刻递信辞职噶嘛，系咪？虽然有人话，即系其实如果佢唔俾佢辞职嘅话咧，系有道理嘅，因为咩财政司司长啊， 咩六个月任期嗰啲咁嘅嘢， 唔想俾咩陈家强定唔知唔想俾边个， 想俾陈茂波做， 所以要俾陈家强。 喂，其实嗰啲都唔系最重要噶啦，喺嘢嘅角度嚟讲，嗰啲咪财政预算案 ，Anton 你同我读都得噶啦，喺香港咁啊， 佢咪攞翻 大市场小政府嘅角度嚟讲， 佢咪攞翻最 update 嗰啲数，即系填翻落嗰个 template 嗰度，吓、啊、嗰、那个 Excel 表嗰度，然之后咪计翻条数咪得咯， 写好个引言， 咪系咯， 写好个结论，系咪？除非你有重大政策嘅转变嘅啫，使乜使乜急嘢话咩咩陈家强有呢个陈茂波，唔系嗰啲嘢都唔重要噶。最重要嗰样嘢就系而家你谂下，你唔俾佢辞职，你仲大镬过俾佢辞职嘛？ 嗯， 你系讲唔通啊嘛？人哋辞职你都唔俾啊？即系你话到明佢冇得选，咁咪你话晒俾全世界听系你老共操控嘅选举？你话林郑准备辞职，唔通你批林郑唔批胡须仔？ 嗯。 喂，呢、這个我又觉得冇道理喎。嗱，除非老共系玩到咁烂，玩到咁尽嘅，但系唔需要咁玩啊！一早同胡须仔讲，你唔使谂啊。 嗯， 你唔好大啊， 做多届啊，唔该， 做多届行政呢、這个财政司司长啊，咁样，喂，咁啊冇事发生噶啦。 嗯， 系咪？泛民都唔需要咁头痛，只要有两对脚嘅，只要合乎嗰个界别都拱出嚟选啊，使乜咁复杂啫？而家佢就係谋定而后动，佢始终都想既能够满足到自己嘅心意，我心意嘅人选，亦都希望能够揾一个唔好制造咁多矛盾，帮我解决下问题，甚至乎冇咁多反对声音，唔好制造咁多伪港独、伪本土嘅出嚟得唔得啊？我估佢一定会考量呢啲嘢嘅，但系而家所谓嘅风声，全部都系试嘅。包括试紧你香港人嘅民意，都系要睇。 嗯， 佢今次唔会咁笨，咁话咁早话俾你听，你点硬 Anthony 一定唔会咁讲。 其实经历咗唐英年嗰个教训之后，佢更加唔会咁样做。 唔系，其实你知唔知林郑做一个炸弹，就系、是、嗰个全民退保嘅问题。全民退保之前咧，做咗个咨询之后咧，又擅自叫人哋改勾过，你真系好扑街嘅，真系完全系。当呢啲諮詢為無物嘅，即係佢嗰種驕傲、驕橫跋扈咧。講真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揾一個人咧，即係去即係你泛民啊，你而家你揾兩個人去選嘅話咧，其實正正就係要首先，我覺得要做嘅就真係要突顯啦。過去嗰五年，喂，特區政府搞到敗壞朝綱，其實佢嘅原罪比起曾俊華咧，其實係大好多。 不过两个都有份， 佢真系帮凶嚟嘅呢个系， 两个都好难走甩嘅，因为你社会嘅矛盾、贫富嘅悬殊，一定系同财政嘅政策有关系啦。 有，梗系有啦。 跟住你政治嘅即系深层次矛盾，即系同反对派之间 纵容梁振英胡作非为， 但系咁样讲啊，曾俊华起码喺任内做咗件好事，你知唔知道？早两年前咧，你记唔记得咧？就系、是、其实梁振英本身咧系谂住系去南沙嗰度搞个小香港，就系话去讨好呢个霍英东啊嘛，霍英东家族啊嘛，即系叫嗰啲哇，屌你老尾，你退咗休嗰啲友全部搬晒过去住。啊，即系换血啊，咁样样啊，即系然之后咧，你咪即系换翻一啲啊，即系年青力壮嘅嗰啲叫做系人力啊，嗰啲 游山折考嘅古仔，总 之系啦。 所以其实从梁振英嗰次嘅选举开始，你提醒我一样嘢就系、是、背后咧，其实有唔同嘅系统嘅工商界嘅代表，或者系财金界嘅代表咧，喺度角力紧。梁振英嗰个年代你睇到噶，啲大 Masa 全部撑投降。 嗯， 系嗰啲咩陈启宗啊， 二线富豪， 刘 梦熊 嗰啲咁咧，就 走去黑社会 梁振英噶嘛、 啊。 其实根本就系大家喺个饼里边谂住系分紧个杯羹，喺度切紧，即系借呢个机会嘅行政选长官嘅选举嘅角力。喂，如果唔系，你谂下冇官商勾结嘅情况，就唔系资本主义社会噶啦。系咪？你点解会俾钱撑我先？点解你企出嚟撑我先？就是、因为我制定嘅政策，我做嘅措施系益你噶嘛。所以嘢你话咩有公开投票嘅制度？点解你大哥你有几多人可以投？ 唔系啊，而家 唔通我同你去投咩？嗰啲工程大佬。 而家新近啦，即系嗱，我头先咪讲要补充翻少少啦。即系究竟曾俊华做咗咩好事咧？即系喺关于个小香港 project 嗰度，因为佢揽住啲钱唔肯放。就叫停咗呢个 project，即系起码咧，即系如果你阻止佢即系乱咁揈钱咧，啊，即系其实佢起码佢系佢守财系守得有道理嘅喺呢一役里边。咁第二， 就係話最近啦，佢而家最新近有一單嘢，喂而家燒到埋林鄭喎，咁所以點解成報呢就喺度話啦，啊我哋而家相信成報魔咒嘅話呢，因為佢今日成報嘅頭版開始有林鄭啦，話佢上錯賊船啦。因為點解呢，你嗰個故宮博物館其實你係叫呢個馬會科水㗎嘛，咁但係你馬會呀，今日阿朱海迪喺立法會嗰度講一件事，就係話喂你點解你會俾佢開多幾日賽馬㗎、啊、你投注額咪多咗囉，係咪，跟住仲有喂你點解而家你同佢逐嗰個咩跑馬地啊，唔係呢個呢個火炭啊，嗰、那個馬場嗰笪地，嘩你俾佢一夜逐五十年啊，喂呢啲係咪官商勾結啊，係咪你一邊叫我政治任務係俾35亿就搞呢、這個叫做係故宮博物館，嘩另一方面你咁樣政策上面讓利俾我啊， 所以有一個奇怪嘅，點解下街里呢最近有個傳聞㗎嘛，甚至乎都好多人都講到自層層呢，就話會撐林鄭月娥。咁下街你都知㗎啦，佢喺馬會裏面有一個好大影響，即係嗰啲受薪嗰啲即係有投票權嗰啲東西嚟㗎啦。所以呢個當中你帶嗰啲具體例子，我想即係拉返闊少少，就係呢其實而家呢班財團嗰班友，除咗你話嗰啲大 Masa， 其實分到好多個派喺度，係借呢一個局呢你係上下其手。咁所以問題就係、是、你唔想做王局你一定要做嘅，而家 你见马会帮林郑走去搞呢一个故宫博物馆嘅融资啊嘛，其实好明显嘅呢一样嘢。 所以呢一仗我自己嘅谂法就系点咧？你一定系两权相害取其轻嘅啫。 系， 你冇得谂住。第一，我可以借呢次机会里边可以争取几多样，系争取一样咧， 系 两样三样，开价嘅时候开四样，但系最后可能两样你都杀咗佢。 不过你讲到呢个问题咧，无可避免，我哋呢个广场冇噶啦，我哋下一次翻嚟讲佢啦，好唔好？ 好。 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x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